就别再想保元了，就当他死了啊！这不是还有他们哥俩吗？文敏文正一听，气得浑身发抖啊！这文敏就站起来了，爹，不是这回事，是我娘给害的。咱们下回再说。 梦中人，熟悉的脸孔，你是我守候的温柔。就算泪水淹没